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十五集，云建威咬住花屁股吸了一口，咂咂嘴。 嗯，好甜啊！为什么水泥地上会长出这么多植物？ 啊，动物的迁徙会把种子带往很多地方，尤其是鸟类。水泥地的缝隙里会积土，就算是很薄的一层土壤，种子也能在里面生根发芽。这片地区夏季的阳光和雨水充沛，昆虫授粉活动频繁，植物很容易生长。 哥哥你真厉害。 我没有，我还要学很多呢。 哥哥，你以后到城里来念书吧。 云建威说， 城里的学校有很多实践课，老师经常会带学生去植物园、动物园还有博物馆。我现在上小学，老师都已经带我们去过很多次博物馆了。 叶子上挂着水珠，一只瓢虫从叶茎上爬过。齐峰出神看着瓢虫，目光移开，看了眼身旁的云建威。云建威也看见了那只瓢虫，目光专注好奇。直到云建威都起身跑去别的地方玩了，他还默默蹲在一旁思考。 你俩跑楼上干啥呢？走啦。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玩了很久，天越来越黑，李贤和黄正阳上来找他们，四人一起下楼。眼见天边最后一点日光快消失在厚厚的云层后，晚上大概又要下雨了。云建威坐在骑风车后座，车轮滚过地面，傍晚的风吹过他的脸，鼓进他的雨衣，空气中水汽潮密，每次呼吸都像让肺经过一次冰凉的浸泡，把尘埃全都洗去，舌尖仿佛仍有花蜜的甜未散去。云见微张开嘴，风斜裹潮气卷进口腔，让甜味重新鲜明起来。转眼云建威已经在乡下生活一个多月，他爸履行承诺每周都来看他，并且在云建威的要求下每次都带本生物类的书或杂志送给齐峰。村里的小孩家里大都没有书柜，学校的课本都堆书桌上，小人书和漫画就垒在箱子里。而齐峰的房里有一个历史书柜，里面放着课本，爸妈给他从镇上买来的各种课外书，他自己拿零花钱买的生物类书，如今又摆上了云叔叔送他的书和杂志，几个小孩还正儿八经地讨论过未来这种事。那天夏日正烈，蝉鸣大噪的午后，云建威、齐峰、徐梦兰、黄正阳和李贤围坐桌前，电风扇开着最大档呼呼地吹，桌上的作业本被吹得哗哗翻页。李贤穿着背心短裤，嘴里吸溜冰棍，忽然问， 你们以后都想做什么啊？ 去城里赚钱，干什么都行。 姐，你是不是想考个好大学？ 徐梦兰点头，李贤好奇问， 然后呢？大学毕业以后你想干啥？ 还想念研究生，要是能做老师就好了。 小兰姐姐要是做老师，你的学生肯定都很喜欢你，你这么温柔。 也不知道我爸妈让不让我念到研究生。 你念你的书和你爸爸妈妈有什么关系啊？ 念书不得要学费吗？爸妈不给钱念什么书啊？你以后想干嘛？ 我不知道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城里赚钱吧。 你这么笨，到时候进了城，要是被人骗钱拐走，我上哪儿找你去啊？ 我会拜托警察叔叔把李贤哥哥找回来的。 李贤要打黄正阳，云建伟转头问齐峰： 哥哥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呀？ 先考上大学。 我觉得齐峰以后说不定可以成为动植物学家，要是能做教授，还能在大学里给人讲课呢。 这个很难做到。 仰望星空，脚踏实地，人生的目标可以理想化，万一哪天就实现了呢？ 你们都好有梦想，我都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做什么。哎， 我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。我现在想做的，只有爸爸妈妈早点来接我。 你就这么想走？哥哥姐姐好伤心啊。 你们可以去找我玩啊，我家大，你们可以一起来。我都给齐峰哥哥写好路线了，到时候让他带你们来。 齐峰看着云建威，然后低下头，笔尖在纸上无意识画了条线，停滞下来。李贤最没心没肺，已经开始兴奋地和云建威探讨进城后的每天的游玩路线。徐梦兰和齐峰安静写作业，黄正阳吊儿郎当转笔，也加入了云建威和李贤的讨论。八月的太阳毒辣，晒得人睁不开眼，云建威热得吐舌头，要吃雪糕，齐峰就带着他出门，去村口的小卖部买雪糕吃。两人站在小卖部门口，树上的蝉滋哇鸣叫，地面像一条被反复炙烤至金黄已放弃挣扎的咸鱼，轰轰地翻涌热浪。云建威戴着大草帽，接过齐峰剥开包装递给他的牛奶雪糕，美滋滋咬一口。他抬头看齐峰的额头和脖子都在流汗，背心上也汗湿了，于是举起自己的雪糕。 嗯，哥哥你也吃一口。 齐峰随手抹掉下巴上的汗，低头咬了一小口雪糕，凉丝丝的，味道还不错，虽然他不怎么吃甜食。两人一起回到家，云建威吃完了雪糕，一进门就看见他爸坐在屋里，再往旁边一看，对面坐着他妈。云建威松开齐峰的手，朝万竹香扑过去。万竹香抬手抱住儿子，摘了他头上的草帽。 想不想妈妈？ 想你想你，想死你了。 云建威把他妈妈熊抱着，开心的直蹦。 你可算来看我了，你再不来我就要生气了。 妈妈的身上有她熟悉的从小闻到大的淡淡香水味儿。妈妈还是那么漂亮，长长的栗色大波浪，漂亮的珍珠耳环和珍珠项链，白色连衣裙，纤细的白色高跟鞋。抱着她时，手指会抚摸她的耳朵。万竹香松开她。 怎么穿成这样？ 这样穿很舒服的，也很方便。 她自己的衣服都挂在衣柜里很久没有穿了。万竹香没说什么，只静静看着她，抬手摸一摸他软软的脸。 宝贝在这里过得怎么样？ 嗯，很好啊，有齐峰哥哥陪我玩，彭毅做饭特别好吃，齐叔呢总是给我带好吃的。 万竹香看他笑得很开心，也跟着他笑了笑。旁边彭玲这时开口： 微微啊，你爸爸妈妈今天特地来带你去吃好吃的呢。 微微，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？